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有一次吧，就被邻居看着了，他钻到草垛里头，那草垛夹空， 他在那撅横， 就在那半天半天就在那撅横。他邻居就纳闷，说这孩子在那干啥呢哈？哎，后来经常看到他在那块儿，完了就跟他妈说的，说你家孩子是不是有啥病啊？他老上了草垛里头，他在那撅横着，俩手捂着那肚子哈， 就是， 哎，就在那。这么的，他妈就发现了，就问，后来孩子没招了，就说了，就是就胃疼，哎，他上不了学是因为胃疼，是不是？那当那当妈的心里就不好受呗，那不是为啥不说呢？你家里没钱了嘛，是不是？怎么疼都停了，后来就在医院怎么治，你看还不好，这没招了，就是失学两年， 哎呦， 失学两年。我们这个就救助的邻居告诉大家，死活还不信。后来那邻居啊，就瞅了那孩子太可怜了，就跟他妈说：“你们家怕啥呀？是不是怕人家骗你们呢？骗你们家啥呀？你们家还有啥呀？你们家还有啥呀？搁黑龙江搬来的，是租一个小平房，在里头住。”完了借了、 啊、农村哈、 啊、农村嘛、在咱们这个吉林市郊区嘛、市郊嘛、欠亲朋好友那么多钱，你家除了外债了还有啥吧？骗你们家啥吧？你看孩子病那样，你们怕啥呀？你们呢？把他妈说的没招了，说那就去试试吧。就这么的找到我们。还不光这个孩子，还一个哥哥。哥俩都失学了。哎，哥哥在高中，他说这俩孩子学习非常好，那个都当班长，在班上都是那个第一第二，就因为父亲有病没人上班， 这俩孩子都挺懂事哈， 哎，都你看都当班长，学习都是第一第二，而且当时说完以后，我就觉得这不上学太可惜了，因为当时我是因为出身不好，不让上学。那之后啊，这种一做梦就是我又上学了， 遗憾哈， 遗憾啊，一做梦就是上学了，就觉得上学那感觉老好了，一醒来一看， 期盼啊， 醒了一看还太躺着睡觉， 所以你知这个情哈， 我就知道那上不了学，那孩子是啥心理？我说你那么的，这个让这俩孩子上学，这个钱咱们出，我说我出这个钱。就把这个我那个司机乐的呢，开车就回去了，就去告诉大家，让他俩孩子上学。他妈说，那可不行，那是坚决不行。他说我们孩子两年了，病那样了，人家一分钱都没要。人家也是民营企业呀，哪没有义务啊？我们没有亲属啊，没亲没故，干啥让人拿钱供咱孩子上学呀？ 过意不去哈。 他说我们都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呀、还拿钱供上学，他那坚决不行。你看他就这么说，完了那个我那司机就说，那孩子放一辈子牛，那孩子不完了吗？不把孩子耽误了吗？ 就是， 一下说到母亲心病上去了。那母亲心里知道啊，放一辈子牛啊，把孩子毁了，他整天就心难受啊，就因为没钱，所以他这么一说，这个母亲眼泪当时就下来了。没招，说那就让他去吧，让孩子上学吧。话一说完了，马上就反悔了，不行， 我怎么了？ 不能去。说他俩上学了，没有人放牛。我们这一家人吃饭呢，四口人吃饭，就指着他俩放牛。他父亲脑血栓，上学了，来钱道没了，饭吃不上，所以说谢谢你们，这个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忘记。就这么的呢，这个司机